战斗已经在发生了，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看的是清清楚楚，但是此时若从选手的视角去观看，却会更觉震撼。因为两位选手的主视角里，除了一片迷雾，近处的几株大树什么也没有。宇文州所做出的攻击完全是在看不到对手角色的情况下，只凭之前居莫笑射击的枪火所暴露的位置，结果却是这般的精准。六星光牢落下，而盾牌的保护也不是万能的，六星光牢的效果就不是盾牌可以抵抗掉的。但是结印拉近的镜头中，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巨木小突然松开千机伞，双手飞快结印，千机伞还没来得及下落，结印就已经完成。20级以下需要结印的人法技能有，且只有一个，影分身术。来得及吗？所有人狂捏一把汗。这影分身术却终于还是在六星光牢触到前的瞬间施展出来了。君莫笑被六星光牢禁锢的终究只是一个影分身。 察觉了吗？ 潘林叫道。 不，这个肯定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这应该是叶修经验和意识的判断。注意到了吗？如果君莫笑不是蹲下的话，这个影分身术可能就要差一点点了。 潘林恍然，转播也立即切出慢速回放。六星光牢落下的光柱和居莫笑撑起的千机伞相距确实只在毫里。居莫笑的影分身术在这一瞬间释放了，但若是站起的高度，毫无疑问，千机伞将已被光柱触到。 不愧是全职教科书啊！ 潘林惊叹着，这种反应和意识所表现出的就是叶修对术士的熟悉和理解，所以才能猜出这种情况下会有六星光牢这么一个偷袭选择。于是接下来刚刚还很兴奋的主场观众顿时又要开始为他们的队长担心了，因为索克萨尔此时吟唱的攻击法术已经飞了出去，这次的技能再不是从天而降了，这意味着从技能的来向，叶修已经可以判断出索克萨尔的位置，他的君莫笑确实已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周围。一道鬼影就在此时飞至，穿过了混乱之雨，钻入了六星光牢，钻入了君莫笑影分身的身体。全场观众心都碎了，队长啊，你到底还是上当了。叶修的君莫笑果然在此时冲出，准确地朝着鬼影飞了的方向，而且很小心地不发出声音。 快跑啊！ 这是主场观众此时的心声，而这一次他们在场上的队长好像也听到了似的。 宇文州也没有忽略这种可能性啊， 李一博说。索克萨尔已经在宇文州的操作下离开原位， 可他这样游走攻击的话还是会被叶修锁定吧，凭巨木笑的移动，毕竟他应该很快。 他不会游走攻击的。 啊，他察觉到了情况了吗？ 他很快就会察觉。你想想，他刚才用的技能是什么？ 鬼影缠身。 潘林正说着，苏克萨尔刚刚攻击放出的那道鬼影突然就又飞回了。 啊，这…… 潘林惊叫着。这不又是苏克萨尔位置的一次暴露了吗？ 所以他立即就会知道他所住的不过是君莫笑的影分身了。 潘林愣了愣后但随即反应过来，鬼影缠身，时间内附身目标制造伤害，技能结束后鬼影飞回，造成伤害的 33% 补充为术士的生命。影分身很脆弱，索克萨尔放出的鬼影缠身只附身了一下下就已经将其完全消化，鬼影随即自然是要飞回，无论是从这技能时间还是飞回后产生的生命回复数据，宇文州都可能轻松判定鬼影缠身缠住的只是君莫笑的影分身而已。这个技能原来是攻击加试探两种用意。潘林心中各种恍惚感，这场比赛的内涵太深刻了，但是 此时鬼影缠身攻击完目标飞回的鬼影却好像指路明灯一般。叶修似乎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看到鬼影飞回，巨墨笑立即就调整了移动方向。鬼影飞回的速度很快，但巨墨笑此时也是马力全开，再没想到偷袭，能当移动用的技能全都用上。巨墨笑的身影顿时也好像一道鬼影般在树林中穿梭，飞快的索克萨尔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野内。 太快了，真的太快了，这下宇文珠不好摆脱了， 潘林叫道。结果就见轰一下，明明是丛林地形，竟然突然卷起一阵沙尘暴，一下就把巨魔笑裹在了当中，全场目瞪口呆。而巨魔笑此时的状态呢，掉血再加失明。 沙暴陷阱， 潘林呆呆地念叨着。盗贼高阶陷阱技，制造伤害加失明效果，宇文州这是在索克萨尔的手杖灭神的诅咒上打上了这么一个盗贼的技能。这下千机伞多种形态打上多种技能有多闹心，大家顿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变化真的防不胜防，这不连叶修自己都会找到。他再熟悉术士职业的技能体系，但对方在武器上选择的这一个暗夜系技能会是什么，那真的很难猜测。你要真把所有技能全思考进来提防着，那这比赛恐怕就瞻前顾后的完全没法打了。不过索克萨尔的沙暴陷阱也只能是一阶，伤害不算太高，失明效果是三秒。宇文州让索克萨尔留了一个诅咒之剑给叶修，随后转身就走。 哎呀，宇文州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控制住巨木笑呢？ 但诅咒之剑立即告诉了他答案，巨墨笑虽然失明，但是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影响。此时突的一记滑铲将诅咒之剑从他上空躲过不说，甚至还在朝着索克萨尔的方向逼近着。李一博看了一眼潘林，从他的表情更好地知道他已经收获了答案。宇文州要面对的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家伙，这是叶修，想在三秒的失明时间里就控制住他，这风险太大。宇文州显然并不想冒险，飞快吟唱了个诅咒之剑后就优先选择了回避。三秒后，巨墨笑从失明状态下解除，索克萨尔已经不见了踪迹。叶修连忙凭着先前的印象以及三秒可移动距离进行了一下范围推断，搜索了一圈，却到底还是没能找到索克萨尔。两人的第一波交锋至此小告一段落，叶修没能对索克萨尔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这阶段里总让人感到担心的却是索克萨尔。 哎呀，好强大的压迫感和攻击性啊！ 不过宇文州总算对巨魔笑造成了一点伤害，虽然很少。 然后见到巨魔笑给自己刷了一个恢复术，李一博望着潘林不说话。 你这家伙是准备好好和我耗一场啊？ 叶修暂时找不到目标，于是又在频道里和人聊上了。 你会治疗啊，消耗对你有利。哼，这磨磨蹭蹭的多耽误功夫啊。哎，不如我们揉点决胜负吧，输的自己积极。 众皆哗然，更哗然的是公共频道里接着就出现索克萨尔的揉点信息，然后97。 哇， 蓝雨主场顿时爆了，掌声雷动。然后频道里， 喂，干什么呢，严肃点，这可是季后赛。 现场顿时又爆了，解说潘林都不知该怎么说了。 玩笑罢了，裁判也不可能允许两人拿肉点决胜负这么儿戏的。 这是游戏，但这可也是正经的职业比赛。试想一场足球比赛，开场两队猜硬币，然后人头你猜对了，行，你赢了，然后退场。这绝对是作死的节奏。荣耀职业比赛里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儿戏，就连积极认输这种情况，联盟也是会在赛后对这个积极是否合理进行审议的。 两人这边频道里扯着，操作可也没停。玉文州虽然是摆脱了叶修的追杀，但是反过来说，他也失去了对君莫笑位置的掌握。两人现在各在迷雾中摸索着，小心地寻找着对方的坐标。这看起来根本是没有任何逻辑可以推导的，完全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似的乱撞，局限下的视野让地图显得很大。一分钟，两分钟，两方一直没有接触，都在迷雾里晃来晃去。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有时候都没办法紧张起来，两人的角色都是小心翼翼的，但实际上他们的距离几乎可以画对角线了。电视转播方压力也很大，荣耀比赛不像足球是在固定时间内完成的比赛，所以直播也没办法控制节目时间，结束的比预期早那还好，但若是打的时间太长，那可就接下来的其他电视节目编排全打乱了。可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比赛肯定是不可能因为他们转播方的意志有所转移的。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 叶修这时候又说话了，电视转播方顿时好喜欢他。 你有什么高见？约个地方决胜负啊。 哪儿？ 叶修报了个坐标，30秒后坐标处没人，两人的角色小心翼翼的隐蔽出现在了附近。谁也骗不到谁，转播方彻底哭了。